暗夜行者，喜马拉雅、爱奇艺文学联合出品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，第23集，不吃鱼。执法人员将试管放入仪器，查看了一下数据， 氨含量存在超标，但这属于正常现象。我想问一下，这台过滤器会定期投放生物酶吗？ 什么是生物酶？ 会不会是肥皂有问题啊？ 不会，细菌指数不合格，应该是过滤器的问题。 我他妈新买的设备有什么问题？ 正因为是新设备，导致水质 pH 值高，影响次氯酸和次氯酸根的含量，从而影响氯消毒剂的扩散吸附过程，减弱了杀菌效果。 那如何解决？ 需要大量排水，增加生物酶的投放。抱歉，你们要停业整顿一段时间，等水质达标才能重新营业。 好，不过你可以把这个仪器留给我们吗？方便我们自己检测，等都达标了你再来复检。 执法人员看着满脸怒火的梁龙，只得交出了手里的仪器。澡堂大门上，华城资源环保局查封的封条格外显眼。看到陈默对着执法人员挥手告别，梁龙恍然大悟。 是你举报的？为什么这么做？为什么不和我商量？ 等会儿你就知道了。你说过我才是负责人，所以我做什么都不需要你的同意。上车。 梁龙对陈默怒目而视，却也只能忍气吞声。一个小时以后，林展雄的办公室里，陈默手里拿着一只试管在摇晃，试管内的液体开始变色。林展雄盯着陈默手中的检测仪器，跟在后面毕恭毕敬。陈默转过身，看到梁龙一身白大褂，将腿翘在了茶几上，不由得瞪了他一眼。梁龙怯怯地放下了腿。 来，请抽烟。请问检测结果出来了吗？ 梁龙站起身，从林展雄手中夺过了烟，点上。 不抽烟，谢谢。 怎么了？ 没道理啊。所有数值都符合标准线，只有氨含量存在超标，但这属于正常现象。 是不是说明不是我们的问题，而是顾客在其他方面造成的？ 这次那么多顾客都出现了同样的症状，我认为这不会是小何。 梁龙将资料放在了桌上。 你是不是还有一家养殖场没有登记在册？ 我 难道属于非法经营不敢登记吗？ 不是，是刚建成的一家养殖场，资料也在审批中。 方便带我们去看看吗？ 好吧。 林展雄带他们来到了养殖场。大门外，梁龙十分别扭地松开白大褂的衣领，蹲在地上取水，嘴里还不停地嘀咕着。 为了演这么一出戏，把我们的澡堂都给查封了。 没亲身经历怎么演得像？ 不就那几句台词，我上网都能搜到。 那检测仪器呢？进去别乱说话啊，我会用这个办法把东西找出来。 林展雄打开门锁，从大门的方向走来。 二位可以进来了。 陈默环顾四周，空旷的养殖场内停着三辆货车，后面是一间上了锁的仓库。陈默开始取样检测，目光却一直在货车和仓库之间来回审视。林展雄看出了陈默的疑惑，立马脸色一变。梁龙查看了电表， 还没开业，电倒走了不少。 这和食品卫生好像没什么关系吧？ 梁龙朝仓库走去。 是没关系。哎，你紧张什么？仓库里面是什么？ 没什么，都是饲料。 林展雄紧紧地握住佛牌，紧张地跟在梁龙身后。就在梁龙准备开门之际，陈默搭住了梁龙。 走吧。 结束了？ 嗯，结束了。 都没问题了吧？ 没问题，完全符合国家标准，非常感谢你的配合。走吧。 林展雄看着陈默和梁龙离去，立刻关上大门。阿红从仓库里走了出来。 我怎么总感觉这两个人有点可疑啊？ 先把东西搬上车，想办法尽快把他们运走。 熊哥，要不再考虑一下？ 我答应大辉最后一次帮他，过了明天，我会跟他彻底划清界限。 这时林展雄的手机响起，接听之后脸色顿时变得阴沉可怕。他开车来到警察局，直奔政务科，在文件上签字之后取走了证物袋。突然在一张照片上，他发现了一个模糊却又熟悉的身影，那正是陈默。林展雄看向办公桌上一直用来检测的试管。 是他。 检查结束，陈默和梁龙上了车，梁龙撕下了白大褂。 你刚才为什么拦我？那里边绝对有问题。 我知道，而且我肯定货就藏在那扇门后面。 你怎么知道？ 陈默摇晃着手里的试管。 这是我在下水管道里提取的水分和土壤，里面检测到了少量的二乙酰吗啡、盐酸盐和硝酸盐。 哎呀，说人话。 都是海洛因的成分。 那还等什么？ 你找死啊。知道里面有多少人、多少把枪吗？我从不做没把握的事情。 我打电话叫人。 现在不是打打杀杀的时代，不一定要正面硬碰硬。就算你把里面的人全打死，抢到毒品，可能连出货的机会都没有。等吧。 等什么？ 与此同时，在苏青竹的茶楼，赵大明白正从旁边递上酱油。 不是差10%的佐料，而是差10%的佐证。 苏青竹做着饭，思绪又飘到了5年前。温馨的灯光下，满满一桌子菜，洛翔埋头吃着饭，却对鱼一口不动。 为什么不吃鱼啊？ 我一闻到鱼腥味，就会想起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。那一车的鱼沾着血，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。 你不要自责，你已经尽力了。 嗯， 尝尝这个鱼肉春卷，蘸着酱吃一点腥味都没有。 嗯，还不错。 很快5条不同烹制方式的鱼摆在了厨台上。苏青竹对赵大明白点点头，赵大明白将5条鱼一一打包，苏青竹亲自带着鱼来到了阿喜的面前。 听说你爱吃鱼，特地为你做的。 可是这么多也吃不完呢。 都尝一口，喜欢哪个口味就吃哪个。 我爸教过我，不能每个菜只夹一口，也不能只盯着一个菜吃，这是饭桌上的规矩。 嗯，没关系，吃不完我带回去。 都挺好。 最喜欢哪个？ 嗯，还是比较喜欢红烧糖醋鱼，酸酸甜甜的，特别棒。 那你爸呢？他最喜欢哪种口味？ 他不吃鱼。 听到阿喜的回答，苏青竹笑了。 华城警察局内，林展雄刚走，廖永嘉也来到了档案室。 廖警官，好长时间没看到你了。 在出任务，麻烦你调一份7年前林大顺的车祸档案给我。 警员小王将登记簿递给廖永嘉。 请登记一下。 廖永嘉在签字时看到余生海的名字，顿了一下。 余生海警官今天早上也来过？ 对，也是查这个案子。 他说了什么？ 就是查了一下当年那个肇事者的指纹，说手头有起案子，跟当年的嫌疑人有关。 廖永嘉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，接过档案，看了一下时间，又去花店买了束花，送到太太的病房。廖永嘉等太太睡醒以后，这才来到外面的长椅上，认真地翻看手中的档案。恰好，苏青竹从病房里出来，看到廖永嘉也在这里，不由得愣了一下。 手上的伤好些了吗？ 我是来看望他女儿的。 廖永嘉将手里的档案交给苏青竹。 那，里面有你想要的东西。我在后面补充了一些线索。 真的是洛翔做的吗？洛翔一直对这件事耿耿于怀。 当时以车祸结案，但明眼人都知道，这是一起跟毒品有关的结案。这个案子背后还躲藏着一个真正的凶手。 谁？ 一张三人合影的全家福下面，阿泰和林展雄正在吃饭，两个人都不作声。阿泰抬起头，偷偷瞥了父亲一眼，放下碗筷，准备收拾餐具。 我来吧。 阿泰从口袋里摸出了一个信封。 我今天收到了这个，马来一家数码科技公司的聘请书。 不错。还是一家上市公司。什么岗位？待遇怎么样啊？ 数据分析总监，待遇没具体谈。我问了几个朋友，我的职位属于管理层，有股份分红。 啊，你怎么想？ 我根本没有投过简历，为什么会收到聘请书啊？我查过，这是你朋友的公司，你串通他们发来这么一个东西。我的能力我自己清楚，我是有些经验，但不足以获得这份工作。爸，搞不好我去那儿上班，工资都是你在发吧？ 阿泰，你想多了。 爸，别再骗我了，你就是想支开我，怕我给你添麻烦。这么多年，你甚至都没有正眼看过我。要是当年出车祸的人是我，你就不会有这么多烦恼了吧？ 你胡说什么？ 在你心里，我永远都比不上大顺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会证明给你看。 给我闭嘴！ 林展雄扇了阿泰一个巴掌。阿泰瞪了一眼林展雄，夺门而出。林展雄颤抖的手慢慢握成了拳头，百感交集地望着天花板。